知识的主题叫什么啊？新听众新朋友可以在本上做记录啊，叫五脏六腑皆可导致糖尿病。哎，这词儿这么熟呢，对吧？哎，因为我们老早就给大家讲过高血压病的知识，是吧？哎，期间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叫五脏六腑皆可治高血压病，是不是啊？就是高血压病，它也是因为五脏六腑当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脏腑失衡，它才得上的。所以高血压病不要单纯吃单一的降压药，而要调和五脏，辨证施治，是吧？你是痰湿厚重型的高血压病，你要降血脂化痰湿，你血压才能下来。你是肾精亏虚型的高血压，你要补足肾精，让肾的这个泵，肾的这个原动力，哎，肾主人一身之阳一身之阴呢，你肾有力量了，你气血你这个阴阳才旺盛，是吧？你血型才不瘀滞。那气滞血瘀型的高血压呢，你是寒凝气滞啊，那你还是什么呢？肝郁气滞啊，哎，这又涉及到了五脏，是吧？怎么样，一复习老的知识，好多朋友一拍脑袋，对对对，我听过，是吧？哎，这是高血压病它的五脏六腑的辨治啊，五脏六腑的辨证施治，辨证论治。那么今天说到糖尿病这块了啊，千万不要把糖尿病只局限在那一个血糖上啊，只局限在那儿，我不吃糖这块，你切半块西瓜，切半块西瓜和两块红烧肉，或者咱说一块红烧肉都没有你那和你那半块西瓜比，你说他俩谁的热量高？你就跟老百姓讲说吃谁扛饿吧，你说你是吃半块西瓜扛饿有劲儿，你还是吃什么呢一小块红烧肉有劲儿？明白这道理了吗？所以糖尿病不是你吃什么甜的吃什么糖的事儿，它是糖代谢紊乱了，是不是？糖尿病限制的不是糖，它限制的是你的总的热量的摄入。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说呢，我不吃糖，我天天吃肉。我告诉你，你照样高血糖、糖尿病并发症、酮症酸中毒。所以糖尿病不是限制你五谷杂粮，也不限制你水果蔬菜，它真正限制你的是什么？它真正限制你的是你吃多少饭，干多少活。回过头来呢，你干多少活，你吃多少饭，你消耗的能量少，你吃那么多堆出来的是垃圾，它不就是高血糖吗？这是饮食造糖尿病。那还有啊，你说我都饿了三天三夜了，把血糖饿高了，那你赖谁啊？它是应激受到刺激了，人的血糖高了，你这时候你还饿着不吃东西？所以糖尿病得病是因为生活当中犯了错，治病是改错，千万别拿着糖尿病控制饮食、糖尿病搞饥饿疗法，拿这一把钥匙去开糖尿病，是吧？形成病因的那三把锁你打不开，甚至糖尿病五脏辨证那五把锁，你用这一把钥匙，它可不是万能钥匙。所以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、辨证施养糖尿病康复的一个优势。它的优势在哪儿？它能用不同的钥匙去开不同的锁，是吧？下面我就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啊，因为这个知识比较复杂，是吧？你说再细也意义不大，你只要明白这里边的什么呢？道理，哎，你把这个牛角尖钻出来了，你钻透了，透了气儿了，哎，就好办了，哎，就好办了。五脏六腑啊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啊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心主血脉，又主人的神明，所以心火可以让人得糖尿病， 这就是我们说的心主神明，心主血脉，心脏的焦虑，长时间的心火，心脏的欲望，心脏的焦虑，让人处在应激状态下，容易升高血糖。这是和心脏相关的糖尿病，要除心火，是吧？平衡心的阴阳，甚至心血不足的补心血。总而言之，除心烦，消除心的欲望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看那说话说叫傻子不得糖尿病，哎，都是那百精百灵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心宽体胖啊，这心宽的人他就不容易得糖尿病，他没有压力，没有烦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叫傻吃捏睡，你都不得啊。这是第一条啊，心脏造糖尿病。脾脏造糖尿病那就简单了，是吧？中医辨证，哎，一大半的糖尿病都在脾这儿，叫脾不化湿。脾脏不能化去过多的湿，你吃的太好，脾不化湿，是不是啊？或者忧思伤了脾，你啥也没吃啊，还没有胃口，人瘦的皮包骨头，一测血糖也高，甚至这个人还老低血糖，你都是糖尿病啊。传统医只认高血糖糖尿病，而现代医学经常低血糖休克的人都是糖尿病，糖代谢紊乱嘛，哎，都是按糖代谢综合症来调的，按调脾的方案来调治的。哎，咱们要健脾，健脾的目的一是化湿，二是把脾的淤结打开，脾淤人就出现了气结，气结了血就打结化瘀了啊，这大家要明确。那么这是心脾，那肺呢？啊，肺脏和糖尿病没关系了吧？没关系，是吧？忧愁伤肺，老悲伤忧虑它就伤肺，是不是啊？同样啊，悲忧伤肺的同时，哎，肺病了也就伤及脾，所以肺和脾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什么呢？你的情绪影响你造糖尿病啊。那肾那儿呢就不用多说了，是吧？劳累导致的糖尿病都是耗伤了肾经啊，不是你把血糖累高了，是你过度劳累耗伤肾经。你人为了，因为你劳累你消耗多呀，人为了来解除这个劳累，补足这个气血，所以就把血糖掉得特别高，所以就得糖尿病了。就像那个破汽车啊，那汽车都快开到报废了，人家上个坡加油上去了，你那破汽车你踩着油门冒着黑烟你还不一定上去。所以过度劳累的人就相当于冒着黑烟的破汽车，一个道理，糖尿病。那这个肝脏得糖尿病就是怒伤肝啊，大怒伤肝。你看大家只研究糖尿病的胰岛素了，那胰岛素啊，胰岛素怎么着，它降糖，它把糖是不是还得化成糖原存在肝脏，对不对？你包括中医辨证很有趣啊，脾不化湿得糖尿病，脾脏是五行属土，这水土流失，土为什么流失了？就是土里边没有了植物，没有了植被，没有了树木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看中医说肝硬化的知肝食脾，肝硬化的要防止聚脾，防止脾肿大，要吃人参归脾丸。那么今天告诉你啊，你得糖尿病的还要疏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肝不好了，你脾土也顾不住，没有了肝木，那脾土就是一盘散土，水土就要流失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是五脏六腑皆可导致糖尿病。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哪儿出毛病了？所以一个小小的糖尿病可不是单纯的降糖药的问题，中医的辨证施治，先补元气，后调五脏，是吧？春秋养肝脾，冬夏补心肾，是吧？这是四季养生五行的一个大的原则。那么当然了，还要具体到相关的病人啊，具体到相关的什么呢，造病原因，这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总而言之吧，希望大家科学辩证啊，科学调养，我们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。糖尿病啊，它不是一辈子的啊，即使你摘不掉糖尿病这个帽子，只要脏腑调节平衡了啊，气血调和了， 你一样可以没有并发症，是吧？带病生存，带病呢，享受什么呢？这个长寿和快乐啊，没有痛苦的这么个人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今天呢，接着给大家说啊，经络疏通啊，经络疏通说的是糖尿病的经络疏通疗法。人想健康啊，就要实现三通啊，胃肠通，生化气血啊，心脑通，生命保障，是吧？那么经络通呢，经络通气血调和，人才能享受什么呢？健康快乐啊，无痛的啊生活。那么我们特别给大家举了这个糖尿病啊，前几讲咱们说了糖尿病的定义，说了糖尿病的形成，是吧？吃出来的糖尿病伤了脾，是吧？累出来的糖尿病伤了肾，是吧？想出来的糖尿病心脾肺皆受损，那气出来的糖尿病呢，伤了肝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说到经络疏通糖尿病康复疗法的重点啊，说说中西医治疗糖尿病的对比啊，尤其要给大家介绍咱们中西结合啊养生文化当中经络疏通、脏腑调和对于糖尿病的预防及康复。西医啊，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，最早呢用的就是化学类的降糖药啊，化学类降糖药，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吃药就是治病。但是呢，随着科学的进步，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，是吧？人们对生命啊认识越来越透彻了啊，你的化学类降糖药是吃了降糖药血糖下来了，而大家一定要明确，不是药物在降糖，是药物促进人胰岛素的释放来降糖。我给他打了个比方，叫鞭打病牛，说这牛得病了走路慢，你使劲拿鞭子捶吧捶吧它，这牛能快走两步。但是当这个病牛累死了，一个死牛趴在地上，你拿鞭子再捶它，它还能走吗？它还能快走吗？所以这就是化学类药物降血糖所谓的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尴尬的境地。好多人常年服降糖药，而且老早呢就有人给灌输了说糖尿病终身服药，是吧？而事实证明糖尿病没办法终身服药，吃了十年八年怎么着了，胰岛就给吃坏死了。哎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鞭打病牛，把牛打死了，你用鞭子还能把死牛打活吗？所以好多二型糖尿病吃了十年八年的药，吃胰岛素不管用了。为啥不管用？胰岛被鞭打病牛给打死了，你只能注射胰岛素了。也就是说，把二型糖尿病的胰岛素分泌的不足，老用化学药物促进释放促进释放，你不改变生活当中造病的错误，最后呢胰岛坏死，胰岛坏死，你再吃降糖药不灵了吧？你降糖药不是降糖的吗？那为什么胰岛坏死的人用了不灵了？所以科学告诉大家，降糖药本不降糖， 是降糖药鞭打病牛，促进增加胰岛素释放来降糖，而胰岛一旦坏死，降糖药就没有了效果。这是化学类药物降糖的一个尴尬境地，是吧？用不了几年，这化学的降糖药就会被淘汰的，是吧？那么化学类降糖药之后，哎，有了胰岛素，啊，好多人认为糖尿病这把是有了救命稻草了，啊，缺多少胰岛素补多少胰岛素呗，啊，胰岛素有20个单位到30个单位、40个单位、50个单位，好家伙，有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用到了100多个单位，是吧？健康人打100多个单位胰岛素是要命的。所以不少人问我，哎，徐老师，你看我胰岛素打多少单位啊？我说我这不是医院呐，胰岛素一定要让医生指导你使用，为啥？用多了是会杀人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胰岛素的用量是很有讲究的啊，一般呢是20个单位起用，是吧？用到40到50个单位就叫最高量，就是胰岛坏死的最高量。那为什么有人用到100多个单位呢？哎，这儿给大家讲过医学名词，叫胰岛素抵抗。什么叫胰岛素抵抗？糖尿病缺胰岛素给你补上，为什么补够了还不够用啊？因为胰岛素在利用的环节又出了问题，所以又要浪费掉好多的胰岛素，是吧？而浪费掉的这些胰岛素，你要给健康人正常人用上，会导致低血糖，甚至会要了命的。所以通过这个现象也告诉大家，糖尿病不简单的只是胰岛素的缺乏。所以在咱们文化论坛上给了大家一个更科学更先进的结论，是吧？啊，也叫更超前的结论，是吧？糖尿病它是糖代谢的紊乱，而不是简单的胰岛素缺乏症啊，这大家要明确。所以可见光使用胰岛素啊，也救不了糖尿病病人的命。那到底什么能救糖尿病人的命啊？哎，改错，是吧？大家注意，天底下没有什么疑难杂症啊，因为再重的病再难的病都是得病的人自己造出来的啊，我说的是慢性疾病啊，不包括那些意外损害啊，大家仔细的咂摸咂摸这句话啊，天底下的慢性疾病再重的病再难的病都是病人自己造出来的病。你把错误的生活方式当成习惯，是吧？习惯成自然，坏习惯自然成病，好习惯自然成就健康。所以我们常说啊，养生改错是天底下更好的药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糖尿病在你胰岛素治疗失败、胰岛素抵抗的时候，甚至你胰岛素已经用到了40个单位、50个单位，用到了最大量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儿提示你啊，那可真是悬崖勒马啊，一定要改错，改掉你的错误生活行为方式，是吧？那么改掉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，你的行为受谁指挥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的饮食又归谁管呢？所以建立正确的生活观念啊，遵循科学的养生的生活方式，这是尤为重要的。哎，这是糖尿病治疗的啊几个阶段吧，算是吧？单纯的西药治疗啊，到胰岛素的治疗，是吧？啊，到了现代医学什么的哦，要改变生活方式，配合药物，是吧？原来糖尿病治疗叫药物治疗为主，生活配合为辅。而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了，糖尿病应该是生活配合为主， 而药物胰岛素控制血糖为辅啊，所以主次的颠倒，哎，谁占主要的，谁是主流，谁才是主要的病因所在，谁才是主要的矛盾所在啊，所以希望更多的糖尿病的病友能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改错胜过灵丹妙药啊。那么改错就是建立正确的什么呢，饮食规律是吧，起居有常啊，劳逸有度啊，情志呢调和，说着很简单是吧，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是吧。一个好的习惯建立啊，最少需要15天的时间啊，最少需要15天的时间。一个习惯的完全建立呢需要90天啊，需要90天啊，正好需要一个养生保健周期是吧，用一年来算需要一个季节啊，啊需要一个季节啊，所以养生啊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儿，希望大家能够正确面对。那么在养生文化过程当中，那么我们不推崇糖尿病的药物治疗啊，我们更注重糖尿病的经络的疏通和脏腑的营养啊，和脏腑的营养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重点的给大家说说我们从保健营养的角度啊，我们是如何运用营养食疗啊，如何的通过科学使用保健品来实现糖尿病的经络疏通疗法。糖尿病的成因，生活当中的成因我们讲过，那么它的脏腑成因呢，哎，脏腑成因呢是吧，肥胖的人比别人多20斤肉，多10斤血，基础代谢率增加，这叫痰湿厚重是吧，痰湿重你消耗的热量就高呗，所以这是脾，脾不化湿要来健脾啊。过度劳累，劳力劳神伤了肾呢，久行伤了筋，过度劳累叫肝肾不足啊，叫肝肾不足，所以肝肾亏了你也会得上糖尿病，所以这是累出来的糖尿病，伤于肝肾啊，伤于肝肾。那想出来的糖尿病呢啊，过度忧虑啊，长时间焦虑愤怒啊，忧思啊啊，这主要伤了心神啊，人处于应激状态啊，长时间紧张啊，应激状态是不是啊，哎，你那血糖高，而这个血糖高一不是吃出来的，二不是劳累啊，它是什么呢，应激，长时间焦虑紧张应激状态，哎，这跟心脏心神的失养就有关，这是伤了心啊。老悲观呢啊，天天哭啊啊，伤了肺啊，伤了肺，逢事往牛角尖里钻啊，又伤了脾是吧，再加上什么呢，活动量少啊，脾湿健运啊，为什么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胃口好啊，啊反过来老坐办公室的人吃什么都不香啊，脾主肉啊啊，久坐伤肉啊，过思伤脾，这是心脾肺啊，情志内伤，伤了心脏脾脏和肺脏，这是糖尿病的脏腑成因是吧。那么从糖尿病的经络疏通脏腑调和的基础来讲是吧，在没病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，是一个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的状态，脾脏能化掉多余的湿，肝脏能主一身的调达和肌肉的什么呢，紧张和放松，肾脏能主人一身之阴和阳，又不上火又不怕冷， 肾还主人一身的力量，是吧？腰为肾之府啊，腰转不能肾将疲矣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肺主宣降，是吧？皮肤润泽，不枯干，不瘙痒，不过敏，这肺主皮毛。脾主肉，是吧？这一身肉很轻松，没有浮肿，没有湿疹，是吧？没有脂肪肝，啊，心主血脉，血脉调和，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，没有高血糖，没有低血糖，没有失眠，没有烦躁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永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永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永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经络疏通，是吧？糖尿病的脏腑调和康复之法的根本，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补足元气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。所以有人呢，特别是新的听众朋友，老是想问说，补元气到底管什么病啊？是吧？就人为什么会得病呢？啊，人得病就是人的平衡被破坏了，是吧？阴阳平衡破坏了，是吧？阴虚生内热，阳虚生外寒，这是阴阳的平衡。啊，五行的平衡被破坏了。啊，什么是五行的平衡啊？啊，肝属木，主生；心属火，主发散，是吧？脾属土，主运化；肺脏五行属金，主收敛，是吧？肾脏呢，五行属水，主封藏。所以五脏五行的金木水火土，就像是一年四季的大自然的生命的力量，春生夏长，秋收，冬藏，四季呢都要运化，脾藏于四季，是不是？所以吃中药，你吃的是啥？你不要认为你吃的是草根树叶，实际上你吃的就是植物当中在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生长了、采了不同季节的气。啊，这个气我们是中医提到的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吃治肝的药，实际上你就等于在吃春天的气，吃春天的生发的气。那你吃治心脏病的药，实际上你在吃什么？这药就要带给你夏天的心脏的发散的气机。所以为什么心衰的人没劲儿啊？他没有力量发散。为什么心衰的人浮肿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吃的表面上是药，吃的是中药材这个物质，而实际上这蕴藏在物质当中的是它这个四季当中的能量。那么我们吃健脾的药吃的是什么呢？吃的就是从开花到结果这个运化变化的力量，是吧？这个运化变化就是长肉还不长脂肪的力量，是吧？甚至把你体内的脂肪肝血脂把它运化掉，排出垃圾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叫化，它是脾的力量，又是一年四季呢都在变化的自然的力量。你的脾好，你就能有变化力量；你的脾脏不好，你就没有变化的力量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吃治肺脏的药吃的是什么？我们吃冬虫夏草叫补肾润肺啊，啊，吃的是肺主气的力量，肺主收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皮肤不过敏，肠道不感冒，鼻子要通气儿， 人不上火，肺为焦脏。所以这是秋天的力量啊，秋天的力量，秋天收藏的力量啊。为什么冒虚汗呢？肺不收啊。为什么皮肤老掉屑，长的银屑啊？啊，皮肤不收，肺不能收敛，是吧？那我们冬天吃补肾精的人参虫草，吃的是封藏的力量，肾的封藏把人的气血长成最密固的骨头，长成了密固骨头里面最柔软的脑髓和脊髓，所以叫肾主骨生髓，肾藏精，这精藏着用，这精藏得足你就长寿，这精藏不足了，脑壳空了叫脑萎缩，骨质疏松了叫骨缺血，这是肾精大亏，那人就没法长寿，人就短命呗。所以吃补肾精的药，实际上吃的都是根儿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吃的种子啊，是吧？吃的是什么？能有生发能力，埋到土里，能传种接代的，能发芽的东西，这是生命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的智慧，而在人有元气的时候，它是全自动的。人是全自动的，五脏六腑各干各的活。当大自然有元气的时候，它是阴雨调和的，是不是啊？该下雨的时候下雨，该晴天的时候晴天，该发芽的时候发芽，该结果的时候结果，该成熟的时候成熟，就是这么个过程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补元气它不是针对某一样病，它就是恢复你生命本能的全自动。那么你已经处于疾病的状态了，是吧？处于疾病的状态，已经不能正常工作，不是简单的感觉疲劳了，不能胜任你的工作了，甚至有的都休学在家了，怎么办？疾病的状态，加强的补充我们的元气啊，清除自由基和垃圾的堆积啊，补充人的肾精。那么对于重病的人，像心梗的人，是吧？脑梗的，是吧？在医院动手术回家调养的，是吧？包括什么呢？身体属于虚劳损伤卧病在床的病人，不能自理啊，以人补人，填固肾精，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补充你生命的元阳的力量。补元气不是治病，补元气就是让你恢复五脏六腑的滋养，恢复你生命本能。什么是生命的本能？就是你能吃知道饿，能睡能够阴阳调和，能够走能够自理，能够活分，胳膊腿能气血充盈，这是人活着的标准啊！所以这是元气补充，大家要注意的，大家要注意的啊。那么在补充这个元气的时候，我还给大家加了两个佐料，是吧？哎，一个叫 Q10 啊，叫细胞活化酶啊。有的人问我，徐老师 Q10补元气吗？ Q10 不补元气啊，就像你家炒菜，你说徐老师，我炒菜我不搁盐行吗？我说行啊，你不搁盐你要能吃肚子你就那么吃。所以盐是干什么呢？盐是来调元气的，所以盐吃多了得高血压，因为你元气火苗开得太大，你会提前完蛋的。那么不吃盐的人，身体健康的人相对吃的清淡，是不是啊？我喝青菜汤我也感觉很有滋味，说明你元气很足。那老是不吃盐麻烦了，你肾精掉不起来，成白毛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Q10 是干什么的？你不要认为哎，我 Q10 我多吃呗，我吃十粒八粒没用。正常的养生就是一粒，疾病状态 Q10 两粒，细胞活化酶它就是个佐料，哎，它就是你身体细胞的一个润滑剂，增加人的活性。但是你没有元气的时候，你单吃 Q10 还是没有活性。你有了元气的时候，你加上这个 Q10， 哎，它就起到事半功倍。虽然只加了一粒两粒 Q10， 但是元气恢复，就像这菜里啊加了盐似的，有滋有味儿了，是不是？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还有一个佐料叫硒，硒叫微量矿物元素啊，硒叫微量矿物元素，它能促进排毒啊，促进排毒，改善细胞环境，尤其是常年服药的人，那肝毒多的啊，硒主要是排毒，哎，这是微量元素的使用，哎，所以这是元气应用的一个基础，啊，糖尿病先补元气，是糖尿病综合康复之根，啊，你不要认为糖尿病你没给我降糖，你给我补元气，怎么还成康复之根了？因为首先糖尿病你应该是个活人，而不应该是一个血糖正常的死人，哎，所以这是中医以人为本，以数据为辅的人性化的一个特点，同样也是我们文化先补元气后调五脏，你先把元气补足，你不用去研究五脏六腑，你只要有了元气，你自己的五脏六腑他们自己就能协调好，是不是？而后我们调五脏，元气足的时候我们再调五脏，是人为的，用我们人为的思路去影响五脏的盛衰，协调五脏的五行平衡，是吧？它没有那个全自动精明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补元气是恢复本能，调五脏是中医的智慧辩证啊，是中医的智慧辩证来影响人体啊，因为当你元气不足的时候，你不能全自动，你五脏六腑在犯错误，所以我们补养五脏是帮五脏在改错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们今天呢要接着给大家来说糖尿病的经络疏通、脏腑平衡养生之法。这个经络疏通啊，它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，是吧？说经络不通了啊，你吃个活血化瘀的药啊，你的经络就通了啊，经络一通你的病就好了，没那么简单，是吧？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么中医它的博大精深，是吧？它的源远流长，是吧？哎，那就徒有虚名了啊！所以在这儿呢，咱们一定要什么呢？哎，向深处去挖掘，哎，来了解经络疏通的脏腑平衡，它的重要的养生防病、健康长寿的实用价值和意义啊。老早呢给大家讲过啊，说到一根手指里藏着五脏六腑啊，应该这是我三年前甚至五年前的健康文化论坛里边的知识内容，是吧？我们常说叫温故而知新嘛，所以今天呢把这些老知识简单那么复习啊，哎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新知识。哎，一根手指里藏着五脏六腑，哎，手指头就是人体的末梢啊，啊，四肢百节嘛，对吧？到了手指就相当于一个小树杈、小树枝了，枝节。手指外边裹着皮，中医说肺主皮毛，是吧？皮当中裹着肉，中医说皮主肉，这皮和肉之间包着筋和骨头啊，手指上端还长着指甲，哎，中医又告诉你肝主人一身之筋， 手指的屈伸、关节的华丽，这都是筋。包括那手指盖叫肝主爪甲。所以人长灰指甲，它是不传染别人的，你只传染自己。表面上是真菌传染，实质上是肝血不足，不能养于爪甲，你那指甲盖它就免疫力下降，它就长糟了了。啊，什么叫糟了了？变厚变脆，一折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它不是什么感染所致，而是气血亏虚，不能养于爪甲，是指甲盖营养不良了。这说的是肝主筋主爪甲，是吧？那里边还有骨头呢，骨头里边有骨髓呀，肾主骨生髓，是吧？而一切的筋骨皮肉啊，它都需要血脉的濡养，所以心主血脉啊，心主血脉，心不但主着血脉，还主着神明。所以一根手指头，它的筋骨皮肉血脉什么都不缺，它是个完整的手指头吗？不是，是吧？这只是徒有其形，这手指头还应该有它的神，是吧？说手指头有它的什么神呢？是吧？你手指麻木，麻木不仁了，是吧？末梢手指末梢神经炎刺痛了，这就是手的神出了问题。手哆嗦帕金森了，也是手的神出了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大脑要掌控手指的屈伸，要摸着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不麻木，不颤抖，不哆嗦。所以这叫心主血脉，主神明。所以这里心为人体君主之官，一根小小的手指，我们就看到了五脏的关联。哎，这都是老知识啊。我说了要温故而知新，这是一个手指里藏着的五脏六腑啊。那和它对应的知识反过来说，五脏里藏着筋骨皮肉，是吧？这应该是近一两年给大家讲解的中医文化知识，是吧？我说的这个五脏，它不是你的那个器官的零件，是吧？中医说脏，它是藏，藏在里面的，啊，藏在里面的，是吧？而西医说脏，它有肉月旁，它重点的就是强调的这个物件，是吧？那么虽然中医强调人的内脏是藏在里面，五脏藏着精血，藏着功能，但是五脏也有它的本形啊，是不是？它也有它的家呀，是吧？那么我给大家举例说明过心脏，是不是？你那心脏它的收缩力，那是肝主人的筋，对不对？你那心肌发不发炎，心脏里边长不长动脉粥样硬化，那是脾化不化湿，肺主心内的黏膜和瓣膜，肺主皮毛啊，是吧？回过头来构成你这心脏，你是心肌肥厚啊，还是心室扩大？你这心脏的这个支架，我说的这个支架不是心梗里边放支架，而是你心脏肌肉的它构成了这个心脏的框架，是吧？为什么有的人摔个跟头心脏破裂了，对不对？心脏脆性增加。而有的人心肌肥厚很严重，依然没感觉心脏波动有力，那是肾主人的骨，这个骨不是骨头，是人的心脏的这个框架，肌肉的结构的坚实度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一个简单的内脏，它也藏着筋骨皮肉， 血脉，而筋骨皮肉血脉又各归五脏所主，所以啊，天地之间有五行，是吧？木它主春气，火它主的是夏气，而金呢它主的是秋季收敛之气，水主冬日封藏之气。哎，有的朋友说，好，徐老师，你讲的这些老知识，五年前的三年前的你一温故，哎，我把旧知识捡起来我穿上串儿了。好，有了牢固的基础才能盖高楼，有了老知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，你才能感受新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糖尿病的经络疏通，五脏平衡之法，我们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，告诉大家伙，五脏六腑皆可治糖尿病。人得糖尿病是脾不化湿，脾脏不能化痰湿，所以血糖高、血脂高、血尿酸高，垃圾堆积，人得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后是肾衰竭，湿气堵到了肾里头了，是不是？好像中医这一句话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了。那么如果你这么认识中医，那你就太粗浅了，或者不客气的讲，你只是个入门级的中医文化爱好者。而今天有了前面知识的复习，基础的巩固，五脏六腑皆可治糖尿病。所以我们再一捋糖尿病的病因，吃出来的糖尿病是伤了脾，脾不化湿，很容易理解，是吧？而累出来的糖尿病呢，你脾脏是能挑水啊，是能劈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累出来的糖尿病是劳伤肾经，劳伤了肾经，是吧？所以肾受损不能利水，而脾去帮肾干活的时候脾又受伤了，是不是？那生气老发大脾气，气出来的糖尿病，饮食他调节得很好，平时也不劳累，就没事老赌气管闲事，后来得上糖尿病，叫气出来的糖尿病，是伤了肝脏，肝脏脂肪代谢异常，糖代谢出现紊乱，是吧？这叫肝木克脾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肝脏所导致的糖尿病。那么心脏呢，应激性的糖尿病，长时间的焦虑应激，是吧？紧张恐惧，这是伤了心神，五脏紊乱，更容易得糖尿病。所以如果把30年的糖尿病叫做富贵病的话，那么今天30年后的糖尿病有一半是焦虑所得的糖尿病，可称之为心病则也。那么肺主忧思，所以悲观的人长时间的受压制，心里不平衡，长时间的愁眉苦脸，哭哭咧咧，过度悲伤，这叫悲忧伤肺，肺筋啊，肺筋受损啊，子盗母气也会伤及脾，最后也会得上糖尿病。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中医糖尿病消渴症的五脏辩证。 所以糖尿病的综合康复治疗，它既不是化学类的降糖药，也不是单纯的西医的胰岛素，更不是吃个中药降糖，这都是眼光的狭隘，都是盲人摸象的方法治糖尿病。而科学的全面的糖尿病的康复，就是五脏辩证，经络疏通，犯了什么错改什么错，五脏辩证好了，调和好五脏，经络疏通，五脏恢复自动的平衡，糖尿病才是真正的代谢正常的恢复。那么当然了，糖尿病到了晚期，十年二十年，你破坏的平衡很难恢复如常了，那么就只能将就了，是吧？就像好多老听众朋友慨叹的是，中医可以让你稀里糊涂的活，我告诉你，不是稀里糊涂的活，是这里边有一套复杂的阴阳五行平衡的理论，你没有把它搞通搞懂。所以中医的五脏的营养调和、经络疏通，可以啊，让人减少化学类药物和胰岛素的依赖，而进而补偿恢复自身的代谢功能，所以可以带病延年，可以啊，带着糖尿病，是吧？却血糖调和正常，摆脱化学类药物而没有并发症，啊，带病长寿，带病延年。希望大家能明白这里头经络疏通、五脏平衡来调糖尿病的它的科学理论的依据。而上回我们给大家说了手补元气，吃原花青素，吃这个长白山葡萄籽的提取物，补足原花青素，补足了人的细胞核的能量，清除体内过多的代谢的自由基的垃圾，恢复人五脏的能量，元气是来给五脏供能的，所以它不是来治糖尿病，却是来恢复糖尿病患者的五脏的生命力，所以叫元气培固基础疗法。希望大家能明白了解这里边的元气培固对糖尿病患者的五脏的能量、元气能量补充的重要意义啊，这个不是你吃饭能补充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当你控制饮食，饿的什么呢？